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观世音菩萨，这观世音这个名字，说他的来历，这讲的这个本纪，什么是本，什么是纪啊？过去正法明如来就是本，现前观世音菩萨就是纪。那纪就很多，三十二应身都是纪。浙江普陀山那个观世音菩萨，哎，那不是纪吗？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文，那个观音世智，那也是纪。十方世界，无论是讲上求也好，下化也好，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应现身，那都是迹。最初的那个本是本，像我本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甚大久远，那就是本。此番到娑婆世界来应现八相成道，在菩提树下称等正觉，那也是迹。此处讲到，就是介绍楞严经，这个观世音菩萨大乘经典里面处处有啊，楞严经里面有，法华经里面也有，其他大乘经里面的处处都有，包括般若心经，那个心经一开始是观自在菩萨，那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字是就化他来讲的。心经观自在菩萨，那是要自行来讲的。我们昨天介绍到，观世音菩萨从古观音佛发菩提心，彼佛叫观世音菩萨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就讲这个地方。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当中，杜玄耳根圆通，那是也有因缘的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因文啊，十方世界众生得度的因缘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啊？根基不一样。有的世界是眼根力，因眼根而入道；有的世界呢，这个五根其他哪一根都可以的，它是耳根的、鼻根的、舌根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哪一根最利啊？ 耳根的，就是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那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这个说法是不是音声啊？我们现在在这里像讲法华经，也是以音声为教体的，包括禅堂里像用功讲开示都是音声啊。所有的文字，包括语祖师的著述、佛教的佛说的经典啊，都属于音声。为什么呢？你说这部经啊，我们这个就不行，这算不算音声呢？自己不得不画音声。但是你晓得这部经也是从音声来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说法就是用音声说法的。释迦牟尼佛去世了，这个诸大弟子把这个经用文字把它借记起来，一直流传在现在。一切祖师，一切善知识所有的语言，一世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书啊。所以此方真教体是清净在音闻，古观音叫观世音菩萨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段文字我也不晓得是哪一年呢，也从什么地方抄录下来的，我自己都不晓得。去年我们讲这个楞严经，忽然我想起来的有这么段文字呢，这被我抄好了，我自己都不晓得从哪儿抄下来的。但这段文字特别是对用功的人是非常有用的。就讲这个从文思修入三摩地，文思修就是三会，文会、思会、修会，就文思修三会。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个功夫怎么做？观世音如此经中所说的啊，以能观直至观所观直境，这里面这个名字啊，世音就是所观直境，观就是能观直至。有两种因缘，一个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在因地当中啊，要修行自力来解释啊。第二，这个修行是因呐，修因满了就正果了。证了果以后得真身，由真身而起应，这个起应呢就是应九法界的众生这个机感之应，应这个机感而利他。你看看从文字就入三摩地，就是从讲这个 自己修行自立，开始这两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哪两句话呢？就是一而根本觉闻性，其实觉观照智用，不出流缘尘，但入流照性。就是这么几四句话，对我们这个用心地功夫的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看这几句话，这简单来些啊，怎么样理解呢？是闻思修入三摩地，怎么修啊？要自己修来讲，接下来就是告诉一而根本觉闻性。一是依据，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依据，修行也有依据啊。那么今天讲到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办这件事情以什么为根据呢？为所依啊，依这个耳根。首先我们要注意啊，依耳根，而不是依那个耳识。他开张名义呢，就给你把这根本的这个道理呢给你定下来，依耳根而不是依这个本事啊，依这个耳识啊。识是生死的根本啊，这个根呢，既然是讲这个耳根，根就是本有的根本嘛，本有的这个根呢、啊、是本有的啊。你不讲这什么叫耳根呢啊？耳根是本有的，那么眼根也是本有的啊。眼根、耳根、舌根、鼻根、身根，包括意根，既讲到根，根就是一个啊。根虽然是一个，它有六用啊，有这个六个用处，在眼越见，在耳越闻啊，在舌脚味，在足本愿，有这个有漏用。这叫依这个耳根。依耳根什么？本觉闻性啊。耳根本觉就是耳根本有的这个侥幸，这个侥幸在耳就叫做闻性，这耳根本觉的闻性。这个大家要注意啊，特别是这观世音菩萨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这段文，对用功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你把这个道理能够给他理解了，你怎么用功都不会走错路。那么这个本觉闻性在这个耳根，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耳根本角这个文性是什么啊？啊啊，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本角的文性就是本有的这个文性，又叫做角性，也可以说是就是佛性。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说是一物即不中啊，你要说是个东西那不行，你要有一个物，那是有所指陈。比方说啊，这个杯子啊，杯子在这个地方是吧，我们可以指啊，就摆在面前，我们看得到的。那么这个本角文性是个什么东西呢？有没有形象？有没有方说？啊？他说呢，这个本角文性是个离体，啊，有一物则有体，啊，施法界。都有体啊，不都有体啊，啊，那个实如是，这个实法界每一法界都有实如是，即每一法界都有实如是，那就每一界都有体，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你看，个实法界都有体啊。我们人也有体啊，有体它才能够产生利用。你比如我们无论造什么东西，行善作乐，没有这个身体行吗？不行的。我说我这下楼地狱了，下楼地狱了也有一个体，那个体是什么体呢？上刀山下油锅啊，体无完肤，受苦，那个体，那也是这个体啊。举十法界都有体，那么此处讲这个体是实际上讲什么体呢？那是有相的，都会看得到的。我们人有体，大家看得到吗？站着走路的，畜生也有体，魂都走路的，四条腿在地下，不对啊。天人也有体，啊，有欲界天，有舍界天啊，那还看得到，有定国。啊，到了无舍界天，那没得舍，啊，啊，没得业国舍，他有定国舍了。出了三界了啊，如果说你断了见智烦恼，生到方便有余土，它也有体呀， 啊以真空为体，它证的那个真体里就是体。诸佛菩萨也有体啊，也有体，报身应身都是他的体啊，他法身不谈。那么此中讲，依这个耳根本角的文性是离体，依这个体啊，这是个离体。什么叫做离体？既然讲个离体，离是天然之离，本有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耳根的这个文性是本有的，是个离体啊。你耳根这个文性什么样子？虽然它能闻，什么样子看不到啊。 从理上讲，这个体呢也叫做佛性，是本有的，以这个为所为能依，为这个所依。起实角观照之用，我们注意的都这个，就这两句话啊，特别重要。这个两句话在我们大乘佛教里面说明了我们这个大乘的佛教修行的根本道理，就是用这两句话做解释的。下文呢就可以看到，依这个本角文性，是本角文性离体，起实角。那么你想想看，这个实角是从什么地方起的啊？实角是从本角起的。那么既然是从本角起的，这个实角与本角还是一还是二？一个是本角，本角如果你这个本角仅仅乎是性的本具的这个本角呢，那就是再迷的是不角啊。这个离题啊，一切众生都具足，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本角啊，我们现在这个耳根闻性都有的啊，这不是本角吗？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既然讲到本角，为什么我们不觉呢？我们现在都是不觉啊，众生是不觉啊，啊，声闻缘觉是自觉而不能觉他呀。菩萨虽然自觉，觉他觉不圆满，佛自觉觉他觉满。这现在我们是不觉，我们这个不觉从哪儿来的？就从我们最初一念，这个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足啊，不觉。所以我们带着这个离体啊，走向了十法界，走向了众生界，走向了迷和起和造业。如果我们要是从不角要走回头路，走这个角悟的道路，那你走这个角悟的道路呢，也有一个开头，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这个开头呢就叫实角啊。以本角文性的离体，起实角观照的智用啊。这个起从哪儿起的？实角是以本角起的啊，以本角起的。以本角起，起观照智用，回过头来，这个实角的观照智用仍然照你那个本角文性的离体。所以这个心经讲观自在啊，用这个不出流缘尘，但入流照性。不出流，什么叫做不出流缘尘？什么叫做入流照性？流是什么啊？这个出流缘尘，入流照性，这个流是什么东西呢？流是什么？讲到这个流，流着是流动， 从一个侥幸产生两个作用，一个是入流元辰，一个是反流啊赵姓。这个流啊，流是流动，我们这个一念心出流元辰，心呢不内圆外圆，圆舍生相为触法，是不是规定下来我这个眼睛耳朵五根啊，包括这个漏根圆这个漏尘，规定下来就是这个样子，不是的啊。出流元辰就是被六尘境界转，就不自在；不出流元辰，入流照性，就说明了你这个东西呢叫个流啊。这个流呢就是法性之流，这个流给你换一个名字叫什么东西呢？叫做无助。如果说你怎么解释呢？入流出流，这个流是什么东西呢？流就是无助。如果是住在这个地方，它能流吗？就不能流了啊。啊，我们本有的佛性，这个佛性就是流，它不住。你看看我们今天做人，下一辈子做什么东西呢就不一定了啊。做三途也可以，成佛做祖也可以，这不是流吗？有出有入吗？啊，你做好事就流到天堂里，做坏事就流到地狱里向去啊。虽然有上有下可以流，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还是流入生死好还是流入不生死好啊？解释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对于自己的本心本性啊，本角是一个离体啊，要想达到这个离体，那要起十角观照的之用。这个智用怎么观呢？是就不出流元辰，但入流照性。入流照性啊，性成无上道啊，啊，尘不能够成无上道，所以是不出流元辰。元辰为什么它不能够称无上道？辰是生灭法啊，你被它转来转去的，把你转得浑浊转样。性是常住的啊，所以但入流照性，性是常住的，既然是常住的，它就不是生死法。你要常照性，就常在不生死法中。这个观照智用怎么用？不出流元辰，但入流照性啊。观照入流照性怎么照法的呢？就是观照能闻世间音声者是谁啊。我们要知道，能闻世间音声的不是我们这个耳识，耳识呢是仅仅乎他能耳根闻到音声以后起分别的，这就叫耳识。能闻的这是耳根啊，这个耳根怎么能闻呢？它有本角闻性，所以它能闻啊。 这个本教文性是什么样子呢？既然能闻呢，能闻世间因证者是谁啊？就找这个能闻世间因声的啊，就是在我们禅堂里面呢找这个人。念佛的，念佛的是谁？能闻世间音声的，能闻世间音声的是谁？这个叫做呢舍事用根，舍事用根。这个根什么叫做根啊？有耳根，舍尘，这个生尘对我们这个耳根它自然能闻，这是这个本觉闻性，自然的它就管这个东西，耳朵别的都不管啊，自然的管这个，自然啊，这个本觉闻性自然的啊。说是眼睛，眼睛呢管颜色，耳朵外边的音声到我这个耳朵，我一闻，闻到这个音声清清楚楚的啊，有音声就闻到，你不是聋子，聋子就闻不到音声啊。闻到这个音声，当你起第二念，一闻到，哎呀，这是什么音声啊？钟声，哎呀，这是什么音声啊？这是板声，哎呀，这什么音声啊？这念佛的音声。当你起到第二念呢，这就离开了耳根了，落到耳室，这耳室啊，落到耳室啊，那就起了分别了，那就第二念了。这个呢很微细的，第一念是用耳根闻的，当你起的有一点分别心，什么音声，这叫做耳识，耳识就管分别的啊。一上起的第二念、第三念、第四念，这个都是你就是被生尘转的，被生尘转。你能够在闻音上不出溜元辰，你不要说是生什么什么生音了，我能闻生音的谁能闻的，这叫做入溜照性啊。入溜照性就是舍事用这个根啊，根的根性，性成无上道，就是这个道理。他开张明义就给我们说了这么个道，点明了能闻观照，能闻世间音声者是谁。这个叫做，这个是什么，这个功夫是怎么用的呢？就是以能闻闻性，能闻就这个闻性为所观之境。你看这个境还是外来的，还是自己本具的啊，这个就叫做自心圆自心啊，回光返照，从你自己的本角起实角的智，这个智就是智慧，就是光明，回过头来呢还照你自己的本角，那还是一个是两个呀、啊、不是叫你起这个实角去照别的东西啊啊，不是照你照外尘呐、啊，照你自己呀、啊。嗯，用这个能闻的闻性为所观直径，这功夫呢就是这么用的。所观直径就是用的是啊，能观世间因能者是谁，这个就是这么用法的。 所以下边讲，福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这个圆心自在呀，能圆与所圆这个心是一体的，所以讲个自在，不离开我这个本心，这个自心圆自心，非幻成幻法。下边呢再讲这个非幻成幻法，由于入流相得三昧地，三摩地，这个得三摩地啊，得三摩地就成就菩提了啊，以这个这个，所以这个楞严会上二十五圆通显这个耳根圆通，观世音菩萨呢就是思维第一，故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就是耳根圆通法门啊，于大会中受记，我为观世音号，这是要自行，既有自省，既有自省之因，他就感果。这观世音菩萨感果，这真身就能够启用化他。像我们这个《法华经》普门品也好，《楞严经》的那个简辩，二十五圆耳根圆通也好，都讲到啊，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这个都属于化他的。这个耳根的闻性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既然讲耳根的闻性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这个佛性我们都有啊，不都有吗？既然我们都有佛性，什么这个佛性？佛性就是我们侥幸，因为你是个活人，你不是死人，你要是死人的话，你就这个侥幸就没有了。死人不得跟不得知觉，哪里有知觉呢？啊，那么这个侥幸，这个佛性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东西到了我们这个身上呢，就生灭了。你看我们一天到晚呢，我们这个生，我们生灭不生灭？啊，你们恐怕都是入三摩地的不生不灭，我是生灭的，我这一天到晚就是一天到晚就净胡思乱想啊，因为你们都不生不灭的，所以都投到地下来的不生不灭的，是吧？啊，佛性本来不生不灭的，就是上面所说的本教文性的离体，这个理是不生不灭的，再繁不增，再繁不减，再盛不增，它哪有生灭呢？啊，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我们本具的佛智佛见。啊，这个佛智佛见呢，讲本具的啊，啊。本具呢就是理具的，而不是修得的，这个都要注意啊，就是你们现在有这个文字的，你们回看看，嗯，啊，你看了以后，你把这个这篇文字你能够吃到肚子里上去，你受用一辈子啊，哪怕这个里像有一句话你能够深深的理解，就你一辈子的受用。 可惜啊，现在的人呢，有几个发道心的，有几个人追求佛法的，真正学佛，他这些都是不学啊，这也不能怪，因为这个东西呢，毕竟佛法对初发心的来讲，深了一点，深了一点了，讲讲。要是讲讲如我要术王身还能要听啊，逐一逐王身也还能听听，讲的这个道理呢，一讲头就低下来了，他就入三摩地了，这不是怪事吗？所以这个众生业障啊，这个佛性既然人人本具，各个不过这个佛性，这个佛性就是本具地之佛之之见，佛之佛见呐、这个是本具的，而不是修的。既然我们具足佛之佛见，那我们问我们现在具不具足佛之佛见呢？这个本具的佛之佛见，令众生从文思修，从文思修。闻，什么叫做闻？闻就是闻佛开示，闻佛开示在哪儿闻呢？就我们今天讲的，就讲这个《法华经》，从经中闻。如果佛在世的时间，那我们就从佛的口中闻。佛去世以后，于是教人一口，百世教人一书，还有书在这个地方。闻佛开示，悟明本有佛性，为因地心。就这一点，还要开悟呢，不开悟还不晓得的。为这个因地心，要就这个三因来讲，正因、缘因、了因，这个因地心就是正因，善因为正因，到了果上，正了果就叫法身，就是法身。用这个佛性本有的佛性为因地心，这个本有的佛性虽然人人都有。都承认自己有佛性，也不一定，还有的人呢不晓得自己有佛性的，他晓得什么叫佛性啊？你问他你有什么东西啊？我这有个心，心在什么地方呢？这直至就在那个心口肚皮里面，这不是冤枉吗？文佛的开始了悟了。了悟了自己本有的佛性，以这个本有佛性而起修，起什么修呢？起思修之修，这叫具足三法，闻思修。由这个闻思修，能够证入本有佛性。你单闻不假思修，这个正因的佛性还不能够证入。就我们现在听闻是闻到了，如果是能够理解，哦，我也有正因佛性。你虽然有正因佛性不错啊，那是理据啊，你不修这个本有的佛性还不能够显所以闻到以后要加以思修，闻思修这个三会那这个本有的佛性才能够显，才能够证入这个本有的佛性。本有的佛性既然是能够证入，证有什么东西呢？法身说正因就是法身。本有佛性叫做正因， 悟明是了因，思修属于原因，原因了因有功啊，修道有功，这个正因才显啊。我们上次讲的《法华经》讲的那个缘了，这个缘因了因，我讲的这个大乘佛法要相互参照啊，要相互参照啊。上来讲这个三佛性，法身满足即是非因非果，非因非果是正因满足啊。故曰因名如来藏，贤名法身，虽然不是因而名为正因，虽然不是果而名为法身。这个法身就因中讲叫做正因，这个正因显就正到法身了啊，这叫做法身。所以大经曰是非因非果名为佛性，这个佛性就是即是的这正因佛性。又曰是因非果名为佛性，这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指的性德圆了，性德圆了人人本具，三因正因圆因了因人人本具，这个性德本具的啊。既然是性德本具还没有修成果，所以在因中呢都叫做因。又讲是果非因名为佛性啊。什么叫做是果非因呢？修因修因修因啊，由因必感果啊，到了果上了，也叫做佛性啊。这个佛性是据修的缘了结满，说了因修满名为般若啊，名为般若。缘因修满名为解脱，正因修满名为法身啊。这叫做经期大师所讲的再返为三因，就是正因缘因了因，再胜为三德，修成果呢就成了三德，三德呢就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不是蛮好的吗？所以古观音叫观世音菩萨从文思修三会下手，这个三会不同长途，长途则以文经解义为文会，这个体就是耳识，就比如说文经啊、文法呀、啊、听开始啊，哦，你说说这个道理我懂了，这也叫文会。那么这个文会它这个体不是我们上来所说的啊，一个耳根本角的文性这个离体为体，为体它这是以什么为体呢？以耳识与耳乐同时意识所发之圣解，以这个为题啊。从这个得到圣解，一圣解再加思修，这个思修就是柱头意识，将所闻的声教 加以思维修习，都不出于世心，生灭的世心啊。当知这个世心，这个世心就是指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妄想分别，这个世心是圆通的障碍啊。而我们本经呢，这个本经指这个楞严经，我们现在就是解释这个楞严经，观世音菩萨颂文字就是三摩经。本经是以舍事用根为要旨啊，所以散会不通长途。今此三会是从耳根闻性妙理，这个理就是理体，这个体以什么为体呢？以理为体啊，非常不可思议啊，不是像我们这一百多斤呐、啊，这个四大合成的这个体呀、啊，这个体是生灭的东西啊。啊，施法界，比如说这个都有这个体，啊，特别我们这漏凡法界这个体是生灭的，啊，这是圆通的障碍。那么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文殊修三会，啊，从文殊修入三摩地嘛，啊。反问文字性啊，这个文思修怎么讲法的？入三摩地怎么讲啊？怎么修啊？这些法呀？从耳根闻性妙理，说起实脚妙智，从一法中，从一心起能观之智，所观所照之境。啊，不闻所闻之生尘，就是不出流圆尘；但闻能闻之闻性，啊，就是入流照性。思修就是正智观察，怎么观察呢？观察就是能闻者是谁，不住空有二边，一味反闻。什么叫做不住空有二边啊？就这个闻什么？这个闻也满，你看看这个闻了啊，我这还是几十年以前的啊，我也不知道从哪看的，我看这闻蛮好，就抄起来了。闻还是蛮深的。什么叫做不住空有二边呢？如果说住有，哦，闻到这个音声，这个音声就是有啊。不得音声的时候，你闻不闻呢？你耳根闻啊，还闻的啊。有音声闻音声，不得音声闻那个没有音声，这个呢都属于耳识啊，都不能够住。不住怎么叫做不住啊？你要有个办法叫做不住啊。啊，无论任何事情啊，你要我了生死，你要搞我一个办法，对不对啊？啊，你要我不住，不住空有二分，怎么不住法的呢？只有一个办法，就一味梵文文字性。这个一味反闻文字性，你一所以众生就是这样的。你要是反闻文字性，他这耳上的就来了，耳闻文字性，文字性，文字性，怎么闻法的呢？啊，就是叫你猜，能闻的是谁？你只要把你这个能闻者是谁这个猜，这掌握到，啊，念念猜。就是一味反闻，这就是念念禅。能闻的是谁？能闻的是谁？能闻的到底是谁？能闻的究竟是谁？啊，你参念文殊也是这么参的，啊，你把这篇文章你能够吃透了，你参念佛是谁？这条道路呢，那就是坦然的大道，啊，一直朝前跑。 啊，一直到了什么程度呢？忽然超越世间，十方圆明，啊，得而殊胜，跟这个耳根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不然的话，你这个反问文字性怎么文化的呢？啊，自性是什么？拿什么文？糊里糊涂的。我这个糊里糊涂不是说人家糊里糊涂，我们开始的时候效果也就是糊里糊涂的。哦，反问文字性，性称无上道，会念会说，怎么文化的呢？不懂，这个也不能怪啊，作为凡夫具足烦恼的凡夫，你像我们这个凡夫，我们这个凡夫是大凡夫啊，还不是小凡夫的。什么叫个大凡夫呢？业障重啊，烦恼多，妄想多，你要讲用功不得了，是怎么用的？你看我为什么是参念，不是参不上去啊？参不上就是道理不懂啊。小佛有什么困难呢？困难就在于明理不明理。不明这个道理，你要想修，修来修去都是盲修瞎练。我们到现在才认认真真的晓得这么个道理。这个修法修佛不能道理，怎么修的？不是盲修瞎练吗？他这个文思修呢，文就是开悟了，一文就开悟了嘛，悟了以后再修啊，文思修嘛。什么叫做思修？下面也讲到的，如果你是上根立志的不要思修了，一文就行了，一文就迁悟了。所以我们这个教，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向呢有两门，一个是信门，一个是解门。你比如说有的人文经，你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每一个法会说法，哪个修的不是一文就开悟了吗？那法华经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说法华经，就是一边说他那不都开悟了，一边说那不都开悟了。没修他不要死修的，立根的钝一点的，根基钝一点的，那就要修了。你就包括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诸大弟子，那不是修吗？也是在修的。空有二边，一位梵文文字性，讲的这个文思修，什么叫做修慧啊？要思修怎么修啊？什么叫做修慧啊？修慧就是如幻闻讯闻修，这两个字呢又特别重要啊，如幻闻讯闻修，就是你什么叫做如幻闻修？就是解释上面一味反闻文字性，不是你闻一下子问一下子，这个能闻这是谁，就参这么一句就开悟了，就证入三摩地了，还不行哎，怎么办呢？问一句不能够证入三摩地，再问还不能够证入三摩地，再问，一直问到把这个能闻者是谁找到了，这个找到了就是证入了三摩地，也就等于说我们参念佛是谁，这念佛是谁，找一句都找到了，念佛的是谁就开悟了，念佛就找到了， 我这找了几十年，我还不晓得念佛人还在东方，在西方还不晓得呢，还在这找呢，那么容易的？嗯，啊，那么这个找念佛的是谁？此中观世音菩萨用这个文思修的这个法门，找这个能闻者是谁？这个功夫，用这个功夫，这叫什么功夫呢？这叫做如幻文熏文修，这个如幻两个字，哎，如幻啊。什么叫做如幻呢？你不想想看这两个字如幻，你们哪个能解释解释？我就不讲了。啊？什么叫做如幻呢？古人讲自性原自心，非幻成幻法，这个道理也是相当深的，相当深的，还处处都有啊。无巧不巧的，我们这个地方呢它也有，一味反问文字性，就是修慧了。这个修慧怎么修法的？这个慧如幻，幻是幻化的啊，是幻化的。这个幻化是什么？这个幻化的呢，生死是幻化的，不是幻化的吗？如果这个生死是真的，是真的，你怎么能了得掉啊？了不掉，因为是假的，烦恼是体上的虚妄啊，啊，用这个功夫叫做如幻文熏，嗯，对呀，他这个问呢，就是能观世间音声者是谁？他这个地方呢，这个讲的这个文思修三摩地，对不对啊？这是讲文，他没讲观，啊啊，虽然观跟文，可以相通，但是此又讲呢，是能这个文思修三摩地，而不是观思修三摩地，要注意。你说你跟问的。能观世间音声者谁？能闻者是谁？啊，能闻者是谁呢？也就是说，能闻世间音声者是谁？啊，简单就是能闻者是谁？啊，有点疑惑，什么疑惑呢？他说观世音，观世间音声是以耳根为音，不错啊，原世间音声之境入其音流而亡其尘所，突然发水，这个呢，你就是说没有讲，他呢上面讲啊，我们上来讲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啊，就是讲这个有观世音以能观者，能观直至观所观之境。啊，能观直至观所观直境，这就观来讲的，此中讲的我讲的呢是就文来讲的，啊，这个文跟观，从字眼上来讲，文是用耳根，观呢是用眼根的，对吧？观是用眼根的，这两根不一样。 两根虽然不一样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根是一个啊，在眼睛呢，这个根性啊，你们晓得这个根呢，根就是根性，这个根性就是佛性，就是觉性。这个根性也好，觉性也好，佛性也好，摆在你这个耳朵高头，摆在耳根高头呢，叫做耳根啊，闻性。摆在你眼睛上头呢，就是眼睛，这个见性啊。那摆在你舌头高头，叫做舌根的尝性，没错啊。啊，根就是一个啊，根就是一个。既然是一个，他不叫你这个。这个你这个问的是原世间音声之境，这个音声施法界的音声为所缘之境啊，它不是所缘所界，就是所观之境啊，这个缘跟观不一样了，你的原世间音声这个缘字不能用啊，这个缘是攀缘啊，啊，观就是观照，观照是用智慧观照，啊，哥，你这个缘呢，缘就是攀缘，啊，这个攀缘跟这个观照不一样啊，啊，观照是观照是上面所说的啊。出流圆尘啊，入流照性，这观照，这个入流照性啊，你这个用这个圆字呢，这个圆字呢就不对了，这个圆字圆世间之音声啊，圆就是攀圆的，攀圆就是入尘的啊，出流入尘，嗯嗯， 世间音声之境而起观照。 你这个地方呢，原世间音声之境，我们现在讲呢，就讲什么东西呢？讲这个文思修入三摩地啊。你这个讲是以耳根为音啊，原世间音声之境。入其阴流而亡其尘所，入其阴流，你把这个阴流当什么东西啊？入流啊，词中讲的这个入流，他没有讲入阴流啊。出流圆尘，入流王所啊，这个入流王所，什么叫做流呢？这个流是什么东西啊？嗯，这个流刚才我讲的说流是什么东西啊？嗯，啊，流是什么？啊，流是什么？出流是什么？入流是什么？这个流是什么？啊，出流圆尘，就是说呢，啊，真如不守自性，所以叫做出流圆尘，这个流。那么这个流指的是这个流是指的流这一个字指的是什么东西啊？指的是什么？要有所指啊，它既然有个出有个入有个出入入有个有所指啊，这流是什么东西呢？嗯， 出流也好，你要是能够理解这个道理，出流也好，入流也好，它有一个东西出入，对不对啊？有一个东西出入啊，啊，就拿我们这个人到这个讲堂里上来，是不是有一个我进讲堂，这叫入流，我出去了就出讲堂，是不是有这么个人呢？啊，那么你这个人既然能够出讲堂也能够入讲堂，那你这个人是不住在这个讲堂里上的，没住在这个地方啊，不是住不住，就是你这个人能出能入，就是我现前这一念心啊，虽搅，那你就是入流，这个入流，这个就是入流啊，入流啊，入流是什么东西啊？啊啊，如果说你这是随脚随米，随米的出流圆尘，你出流圆尘是随米的，众生都是米啊，住舌生而贪染，这不是迷吗？但是你迷也是你的一个，也是你这个人，物也是你这个人，那你这个人呢能出能入，又能够搅物，将来我要成佛，也能够下地狱，那你这个人是流，就是不住的，这他这个东西本体呢就是不住的。《金刚经》中讲的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呢、啊、漏祖大师我们经常跟大家说的啊，我此法门以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都跟这些道理是，那就是佛祖呢都是一个毕恭出奇的无住啊。如果你要是有，如果是住了，可是你住的沉，那你就是永远做凡夫啊。而我住的脚啊，我就是圣人，他不住，不但是你没有脚物不住，他这个本性就是本来就是不住的啊。你这个道理啊，我们经常讲啊，就是有好多人转不过弯的。在众生的份上，他这个东西不住，就称为流，入流出流啊，这上次不是讲吗？啊，不出流圆尘，但入流照性，这个无住为本，既然一切法都以无住为本，这个无助是个道理啊，也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耳根本脚闻性的离体，就是指的这个离体就是无助的，就是无助，就是本，什么本呢？一切法的本啊，无助为本呢，这是根本法门呢，一切法都无助。那你说我的众生不住，成了佛住不住呢？成了佛也无住啊，啊，他这个理本来就不住，我们这个迷这个理不住，成了佛也不住。如果说成了佛就住在这个地方，他就永远也不会从本垂寂啊，他怎么寂怎么垂法的呢？他不住吗？啊，要是成了佛就住了，那他永远不会道驾慈航。你看看楞严经说得非常清楚啊，啊，如来逆流，如是菩萨顺流而入啊，本顺流而入啊，脚迹入交，是名本脚，这是解释这个本脚这个位子啊， 如来是是大脚啊，就是到了庙脚以前那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啊？嗯，本脚啊，啊啊，等脚啊，等脚，对不对啊？那个等脚再破一片无明就成佛了，对不对啊？他是从底下一地一地一位一位的朝向跑的啊，从实地后心到了等脚。什么这个等脚呢？差佛一等，跟着佛的那个脚还差那么一等，就像爬楼梯一样，还差这么一等。为什么差一等呢？它还有一个最后的这个啊，生相无明未破啊，破了这个生相无明就进入佛的啊。就像我们这个人走路一样，一个人呢是从门外朝进来，一个人呢是从里头出去，到什么地方交汇呢？就在这个门当中交汇的，门当中交汇的。从外边要朝里边跑的这个人呢，就是等脚，他要成佛了，进门就成佛了啊。从门外，从门里头朝外边跑的这个人就是佛。那么你已经成佛了，已经进了这个门了，成了佛了，为什么还要出去呢？嗯，这叫做如来逆流。逆流，你本来成佛了，顺流而入成佛了，啊，现在还回去，这叫个逆流。回去做什么？啊，回去就是个道家慈航啊。啊，多大字啊？一个要出去，一个要进来，就在这个门，就在这个门当中，两边交汇，这个脚迹，这个脚迹入交，名为等脚。可见的，这个无住，无住到了佛成佛的时候，他也是无住的，啊，他住吗？啊，这个住，如果住了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他就住的那种嘛，自己享受享受的，对不对啊？也不是没得吃没得穿的，还忙什么呢？嗯，啊，福也圆满了，慧也圆满了，都圆满了。虽然都圆满了，那还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我成佛啊，比如说一劫的啊，你成佛两劫的，你成佛的两劫比我这成佛一劫，你这个寿命就比我长，对不对啊？啊，这是一个天然的道理啊。所以有人讲，就从这个楞严经，有人就是认为了，不是佛成佛了啊，要成佛了。这个烦恼不能够断尽呢，如果把这个烦恼断尽呢，这个烦恼是生死的因，有了烦恼才能够到生死界里来。比如说我们这个凡夫，要是没有烦恼怎么会受生死呢？啊，有因就有果。如果说你要成佛，把这个烦恼都能断尽的，度度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怎么到生死界里上来？他说不能断，不能断光，留一点啊。如果断光了，将来你成了佛以后就跟众生这么的缘了。这有人这么解释的，说这个佛法，这可是有无量义啊。我们不都这么讲，我从来不都这么讲的，那有根据的啊，就是根据这个楞严经啊，不然的话你们把楞严经打开来看看啊。我们去年讲的这个就是呢，你知道就这个就说的，这就说明个道理，如来逆流，如来成了佛了，逆流道家慈航就是逆流啊。如是菩萨，这个菩萨呢就是指的 楞严经就是讲的那个四十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一直到等角，一直到妙角，都讲得清清楚楚的。那就道家慈航啊，这就说明了什么道呢？刚刚说的啊，无此法门，以无住为么不住的。如果说是要住的话，那我们现在是作为众生，就永远做人，永远做人呐。因果这两个字呢，也是无住的，啊，不得住的。适用到这个地方，啊，出流入流，这个出流入流就是不住，住它能出能入吗？他这个你这个你看看啊，一心怎能二用？一心二用，我讲的这个地方没有讲哪里叫一心二用的，没讲一心二用啊，哪里叫一心二用的？一心怎么一心二用呢？你这个一心二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你要详细的要注意听啊，你这个问话的问的呢，我都看不懂。看不懂。你要是问下了课以后到我这儿去问啊，你这个问呢就好问，不然你这个字上写的这矮的，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这就不好回答，对吧？因为你这个问的一心怎能二用，你是问的什么心？你还是问的真心呢，还是问的妄心？那这个就有问题啊！要是我们这个妄心，我们一心二用啊，一心不能二用啊，能用不二用不能二用啊？释迦牟尼佛是几个心？是不是一个？这些个问题呀，可以摆在心里想，管你想的对想的不对的，多想想啊，多想想怎么想，想到的自己不清楚，不太理解，自己认不定，我这个讲这么想对不对？你可以在各处经典的对照，一心能不能二用？一心是不能二用，连参念佛日日就不能二用啊。怎么能二用呢？一心不能二用。此处讲这个文思修入三摩地，他也没叫你二用啊，也没叫你二用啊，他只叫你找这个能闻的是谁，是吧？能闻的是谁？能闻的是谁？叫你怎么用法的呢？我刚刚不是说的吗？一味反闻，一味就是一心啊，一味反闻闻自心，那也不是一心二用啊，即是一心二用的，没有啊。我看这个呢也不能怪，经确实有很多地方呢，深了。那么看来这段文还多呢，底下我这是刚刚开个头了，这个文字这刚刚开个头。刚刚我们讲的什么地方呢？就讲这个如幻文熏文修，这个如幻两个字，如幻两个字，今天我们出一个题目啊，明天你们哪个能够把这个如幻文修文熏 就如幻两个字，能够回答，写条到我这儿来，不是的，我们这个嘛上课从来没有考过，考一考，读的，如幻文生文修，什么叫如幻？如果你要不理解，我给你提个弦儿啊，就是什么叫提个弦儿呢？给你们提个头，不能叫你做文章从哪儿做啊？我们天天上早殿，上早殿不是念这个回向偈子吗？大众熏修习圣戒，熏修啊，熏修就是如幻熏修，在此中讲用这个耳根反闻文字性啊，这就讲到如幻，再加个五如幻两个字。古人讲啊，自心原自心，就自心刚刚说的能闻，这个人人都有个自心，自心原自心，我们现在参念佛是是不是自心原自心呢？不是原外边的沉静，什么都不原啊，就原自心，自己找自己，是不是这个自心原自心？这个呢也要呢再跟大家说说呢，学佛法这个文字文化也没有也不行的，啊，不然你这个字都解释不了，你这个经义更加难通，啊，圆，啊，我们现在圆什么呢？一天到晚圆尘，一天到晚就是在肉身境界里下攀圆，啊，现在不去圆尘的，圆自心，圆这个能圆的这个自心。这个自心原自心，这叫做什么法呢？叫做非幻成幻法。哎，怪事了，什么叫做非幻成幻法？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再讲完不就没得时间了，好吧？我们希望呢，这个借这个讲法华经讲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地方，有人提出来把这个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跟大家重新讲一讲，我也给他讲一讲，这个有好处啊。医生讲到是好讲啊，大家都感觉讲到是呢，什么意思呢？讲到是呢就正合乎我们这个心呢，是攀缘心，嗯，有是可缘的。讲道理，医生讲道理，你这个心呢必须要定下来，你才能听的。可是元辰的这个心呢，元观的，医生定下来以后，忙着睡觉，啊，就睡觉了，听不进去了，啊，就这么回事。上来讲经至此，向下文场，附带来奏。